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239集，无力回天。不祥的气息肆虐在阴风缭绕的午夜上空，翻滚的乌云之下，四道身影两两对峙，而面对着饕餮的质问，那道黑影却始终一言不发，仿佛一具没有意识的木偶，只是矗立在穷奇身边，沉默地注视着饕餮与江瑶。 傀儡亡灵？ 回过神来的江瑶强忍着胸口的剧痛，摇晃地站起身。妖异的光影中，他看到了那只面具缺失一角的傀儡亡灵，就这么站在前方的迷雾中一动不动。 真的是傀儡亡灵？他手上的就是镇魂石？ 江瑶望着那道黑影，一时间惊疑不定，阵阵法力波动从黑影手中那枚散发着金光的物件四周不断扩散，哪怕只是看上一眼，便像似要摄人魂魄似的，让人心神难安。然而不知为什么，在见到这只傀儡亡灵的那一瞬，江瑶心中忽然涌上了一种奇怪的感觉，某种熟悉又陌生的矛盾感挥之不去，隐隐的不安在暗地里悄然发酵。 哼，多事，我和他之间的事你来凑什么热闹？ 不耐烦的声音打破了短暂的沉默。即便在那黑影的帮助下躲过了危机，但被救下的琼奇却丝毫不领情，而在琼奇的呵斥之下，那傀儡亡灵似乎总算有了反应。只见其轻轻抬起头，朝着上空的某个方向望了一眼，一阵怪物的嘶吼忽然划破夜空，并迅速由远及近。错愕的江瑶连忙抬起头，就在视线的前方，他看到了一团锈红色的烈火冲破迷雾，从众人顶上陡然落下。 这是霍豆？ 江瑶惊讶地望着那只飞掠而至的黑色巨犬，赫然发现对方那原本被剖开的肚子竟然已愈合如初。非但如此，那只霍豆还径直护在了那傀儡亡灵身前，对着江瑶与饕餮虎视眈眈。 竟然连霍豆都能收服，你果然和一般的傀儡亡灵不一样。 饕餮注视着前方的黑影低声说道。 究竟是什么让你变成了现在这副样子？ 低沉的雷鸣搅动着极具阴沉的天色，在这逼近零点的夜色中，一团团模糊的影子开始在天边不断聚集，而与此遥相呼应的是远方丰都县城上空那逐渐弥漫而起的红色微光。 吸魂法阵吗？哼，没时间在这儿磨蹭了。 琼奇望了眼那一条条从县城底下映现而出的红色纹路，总算像是意识到了什么，于是只能将尚未熄灭的怒火强压在心底。他转过头，将视线扫过下方的饕餮，随即聚焦在江瑶那张发青的脸庞之上。 嘿，就算有饕餮护着你，你也终究只是一个区区人类而已。 琼奇注视着江瑶脖颈间那逐渐显露的青色纹路，嘴角忽然扬起了一抹冷笑。 看来已经不需要我再出手了。 凛冽的飓风从琼奇周身席卷而起，并迅速将身边那只傀儡亡灵笼罩，而眼见那傀儡亡灵即将再次逃离，饕餮又岂肯就此放过？但就在这时，他却忽然发现身后的江瑶似乎有些不太对劲。江瑶抓着胸口踉跄地跪在了地上，听觉、嗅觉、触觉一个个身体感官在体内毒气的侵蚀下渐渐离他远去，而他胸口那阵火烧火燎的刺痛也在刹那间决堤，并朝着他的脑袋奔涌而上。 你怎么了？ 察觉有异的饕餮立即转身冲向江瑶身边，而当他看到江瑶脖颈上的那些青色纹路之后，饕餮的眼神顿时变了。 这是…… 饕餮脸色一凝，他伸手扒开了江瑶胸口的衣襟，却见江瑶的心口处赫然布满了毒气侵蚀所致的纹路。不知不觉中，先前那几口吸入的毒气已蔓延至江瑶全身。 穷奇， 饕餮的脸顿时沉了下来，他猛地抬起头，赤色双瞳中难得流露出一股从未有过的怒色。 你总算是露出了你本来的样子呀，饕餮。 穷奇俯视着饕餮那张略显狰狞的脸，冷声说道， 可惜呀，已经来不及了。 江瑶痛苦地倒在了饕餮的怀中，在穷奇的冷笑声中，江瑶隐约看到前方那只傀儡亡灵突然转过了头，将那只布满裂痕的骷髅面具转向了他的方向。面具的裂痕在盛起的飓风中愈演愈烈，而在那被吹散的浓雾之后，那双隐藏在面具破口下的褐色眼眸也终于显露了出来。 这双眼睛是…… 江瑶的心脏忽然咯噔了一下，他睁大了双眸，颤抖地盯着前方那张骷髅面具，一种不祥的预感从心底深处急速蹿升。残破的面具终于抵挡不住凛冽的阴风，刹那间四分五裂，也将面具之后那张苍白的脸彻底展现在了江瑶面前。清秀的五官，熟悉的面容，眼前的那张脸依然和江瑶记忆中的那个人一模一样，只是那双原本温柔而略带忧虑的褐色双眸，如今却已无半分灵动，取而代之的是深不见底的空洞与木然。 萧远，你是萧远？ 在见到那张脸的一瞬，江瑶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。那个曾经和他朝夕相处了整整一年的男人，那个曾在最后一刻给他发过求救短信，却最终以妖魔之姿死在他面前的那个男人，此时此刻正如一个牵线傀儡般站在他面前，用陌生的目光注视着他。 不，这不可能，为什么会是你？ 江瑶大吼着，残酷的现实将他心中的那块伤疤再次撕得鲜血淋漓，而面对着江瑶的呼喊，萧远的脸上却没有任何情绪波动。已化为傀儡亡灵的他只是平静地转过身，在狂风的呼啸声中与霍斗一起飞入夜空，消失在了天际尽头。 不，别走，萧远！ 江瑶顾不上胸口锥心的疼痛，挣扎着想要起身追向萧远的方向，全然忘了自己的危机尚未解除。一团夹杂着毒气的风刃从半空中骤然成型，猛地刺向下方的江瑶，被护在江瑶身侧的腾蛇闪身挡了下来，被弹开的毒气风刃扎进边上的林地，瞬间便将方圆数十米的山林化为焦土。 死到临头还想着别人，看来你小子不但无能，而且还蠢得无药可救。 冷酷的声音穿过缭绕的毒雾，回荡在阴沉的夜空之中。 即便刚才腾蛇帮你挡了一击，但只要中了我的毒，你也活不了多久了。 穷奇俯视着江瑶脸颊上的青色纹路，随即将视线移向了边上显露怒容的饕餮，低声冷笑， 从你选择卑躬屈膝当人类的走狗那刻起，你已经不配被称作四凶兽之首了，饕餮。 穷奇睥睨地说着，在一阵妖异的光芒中，他背后那对巨大的苍白骨翼再次在妖气飓风中展翅而起，将穷奇带入高空。 我会让你知道，叛徒是没有资格守护任何东西的。 话音刚落，穷奇便挥舞着骨翼，在席卷而起的妖风中消失不见。 江瑶脸色惨白，剧烈咳嗽着，点点黑血顺着他的七窍流淌而出，在先前的情绪激动之下，毒气已渗透进了他的五脏六腑。此刻的江瑶已经看不见任何东西，也说不出任何话语，被剥夺所有感知的他无力地倒在了地上，生命的气息已开始从他身上逐渐抽离。 江瑶，江瑶！ 饕餮半跪在地，俯身抱起地上的那个男人，却发现对方已没有了任何反应。属于生灵的光芒渐渐消隐在江瑶那半睁的漆黑眼眸中，一丝丝青色纹路攀爬至他的脸颊，毒入骨髓的他显然已无力回天。饕餮怔怔地注视着怀里这名即将死去的男子，向来遇事游刃有余的他，此刻眼中竟然划过了一丝茫然。 你想要的那个答案，只有通过这个男人才能找到，而他也是你解开当年真相的唯一钥匙。 唯一的钥匙？ 白色的预言在饕餮的脑海中挥之不去。面对着温度逐渐消失的江瑶，饕餮眼眸中的光芒开始变得慢慢趋冷，而在那赤色瞳孔深处流露的是深不见底的黑暗。 与其让你就这么死了，不如就成为我的一部分吧。 血红的雷光交错在红光蔓延的丰都县城上空，空气中愈加浓厚的能量体宣告着零点的破迹。在阵阵不祥的法术波动中，就连原本盘踞在江瑶身边的那只幼体腾蛇也似乎感知到了什么。只见他忽然仰起头，朝着东南方向望了一眼，随即便撇下边上的江瑶和饕餮，在升腾的云雾中抽身离去。 那是腾蛇？ 穆剑云惊讶地望着半空中那条腾飞而过的巨影，脚下的步伐微微一致。 那腾蛇是从前面的林子里飞出来的，说不定江瑶就在那儿。 陆星月心急火燎地奔向前，嘶声大吼道： 江瑶，江瑶，你在哪儿？江…… 一道闪电从夜空中劈落而下，将两道半跪在地的黑影映照在了陆星月和穆剑云的瞳孔之中。只见眼前的江瑶正无力地低着头，股股鲜血顺着他的脖颈流淌而下，而此刻咬着江瑶脖子的正是那名从身后紧抱着他的红发男子。